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天斗皇家学院教委会位于学院主校区中央，是整个主校区内最大的一座建筑。虽然也是单层建筑，但最高处却足有十米，看上去倒有几分武魂殿的感觉。弗兰德虽然脸上始终挂着笑容，但这么多年自由惯了的他心中也多少有些酸涩。史莱克学院再小，他也是院长，天斗皇家学院再好，也终究不像自己家那么亲切。不过弗兰德的心情很快就舒缓了许多。当他们一行人来到天斗皇家学院教委会门口时，三位老人早就已经等在了那里。三位老人虽然只是简单地站在那里，却给人一种极为特殊的感觉，仿佛他们三人就是这天斗皇家学院主校区乃至整个学院的核心一般。哪怕他们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但那种属于强者的特殊气质却怎么也无法隐藏。三名老者身上都穿着黑色长袍，长袍用金色丝线刺绣着一些奇异的花纹。这些长袍并不是专属于他们的，而是80级以上拥有魂斗罗称号的魂师才能去武魂殿领取，这是代表着自己身份的定制礼服，仅次于封号斗罗的红色礼服。一般来说，这种礼服魂斗罗和封号斗罗都很少穿，只有在与同等级对手决斗或者是在极为重要的场合情况下才能偶尔得见。而此时这三位老人穿上了礼服，证明他们对史莱克学院一行人的重视。更何况这三位老者都已经亲自迎到了教委会门口，哪怕弗兰德再高傲一些，面对这种情况也不禁受宠若惊。他一向就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对方表露出如此尊重之意，他又怎么能不有所表示呢？弗兰德加快步伐，几步上前，当他停下脚步时，双手已经交叉搭在自己的双肩之上，微微弯腰。在魂师界，这样的动作是晚辈见过前辈的礼数。弗兰德虽然也有50多岁，但面对这三位80岁以上的老者，他这晚辈礼并不算过。 史莱克学院，弗兰德，武魂猫鹰，敏攻系78级，七环战魂帝，见过前辈。 弗兰德院长不必客气，久仰大名，真是久仰大名啊，能得到怪物学院各位老师亲临指导，必愿蓬荜生辉。我是教务会首席孟神机，武魂黑妖，控制系86级八环战魂斗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学院教委会次席白宝山魂斗罗，武魂天星炉，防御系85级八环战魂斗罗。这位是教委会三席智林魂斗罗，武魂天青藤，控制系83级八环气魂斗罗。 孟神机身材中等，很瘦，看上去全身也没有几两肉，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尖细，却并不难听，给人一种很有亲和力的感觉。须发皆白，人虽然瘦，但精神却异常矍铄，满面红光。白宝山的体型和孟神机恰好相反，身材不高却极胖，标准的身高4尺，腰围也是4尺那种，脸上始终带着温和的笑容，脸上的肥肉都会随着笑而抖动。智林在这三位教委会高层中，外表看上去是最正常的一个，相貌也很普通，只有双目开合间偶尔流露出的明亮眸光才会给人几分特殊的感觉。尽管之前弗兰德已经知道他们都是80级以上的魂斗罗级强者，可当孟神机进行介绍时，却依旧感觉充满了震撼。尤其是在这三位魂斗罗之中，竟然有两位控制系魂斗罗。魂师界里谁都知道，强攻系的攻击固然猛烈，可控制系才是最难对付的，也是最不愿意面对的对手。 除非是正好克制，否则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同等级魂师很难战胜控制系。弗兰德也赶忙将史莱克学院的几位老师都介绍了一番，至于史莱克七怪，毕竟是学员，他也就没有多说。但弗兰德看得出，这三位教委会高层对史莱克七怪的兴趣似乎比对他们还要大一些。 各位不要客气，到了这里就像到了自己的家，快里边请。 教委会并没有想象中的奢华，正相反，在这三位魂斗罗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内部非常简约，只有必要的一些摆设和简单的绿色植物点缀而已。众人分宾主落座，因为教委会中椅子并不多，史莱克七怪也就只能站在弗兰德等老师身后。此时大家的目光多少都有些兴奋，毕竟坐在他们面前的是三位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在整个魂师界能够修炼到这种程度的魂师绝对是凤毛麟角，而他们也无一不拥有强大的力量，哪怕不是毁天灭地，也绝对可以纵横万军中挥洒自如。孟神机让仆人端上茶水点心，目光扫向站在那儿的史莱克七怪。 听秦明说，这些孩子站上了 B 院的黄豆战队，真是令我吃惊啊。怪物学院果然是怪物聚集之地，秦明的成就已经令我极为吃惊了，没想到贵院还培养出了这么多优秀的天才。 史莱克学院已经不复存在了。 婆，你看看你身后这些孩子，今后他们的成就，还有史莱克学院以前毕业学员的成就，荣光都始终属于史莱克。秦明已经和我们说得很清楚了，这次各位能够来到毕院是我们的荣幸，除非各位老师愿意，否则学院绝不会指派任何教学任务给你们。在这里各位的一切都是自由的，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只要在我权限范围内的都好说。 听秦老师说，在贵院这几位学员中有一位特别出色的控制系天才魂师，不知道是哪位啊？ 天才不敢当，唐三。 三位老师好。 智林微微一笑，身体周围的空气突然轻微地扭曲了一下，其他人没什么感觉，但唐三却清晰发现自己身体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庞大的魂力波动奔涌而至，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无法动弹。这股魂力和他的蓝银草魂力有着几分近似之处，虽然压迫着他的身体，但唐三却能感觉到其中并没有杀气。他明白这是对方在试探自己的实力，当下也不说话，默运玄天功抵抗着不断入侵的力量。史莱克学院众人自然都知道智灵魂斗罗在干什么，但谁也没有多说。智林对唐三的试探就像是入学考试一般，弗兰德还巴不得他这么做，也好让这天斗皇家学院的高层看看自己培养出的弟子是多么的出色。 咦，唐三的魂力虽然远不如我，但却有种绵绵不绝的韧性，我给的压力越大，他的弹性也就越大，而且他的身体承受能力似乎并不是33级魂师应该拥有的。面对我施加的强大压力，竟然没有半分痛苦表现出来。 智林原本平和的目光渐渐变得惊讶起来，他不明白为什么这只有33级的魂力却如此难缠。他又哪里知道，唐三的身体不只是受到魂环和魂力的改造，同时他比普通魂师还多了一个外附魂骨，人面魔蛛魂骨何等霸道，对唐三身体的力量、柔韧性、敏捷各方面属性的改造都十分显著，否则唐三又怎么可能带领史莱克战队连克强敌呢？连戴沐白也自认不如，这外附魂骨八蛛矛起到的作用不只是表面，潜移默化的改造同样重要。 智灵魂斗罗身上那象征身份的黑色长袍无风自动。他虽然只是简单地坐在那儿，但唐三却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身体周围的压力正在一点一滴地增加。这位魂斗罗极为厚道，为了害怕突然加力唐三一时无法承受，在他精准的控制下，魂力只是慢慢地增加，一旦唐三有承受不了的迹象，他也可以立刻收力。唐三自然也明白这位控制系魂斗罗是在考验自己的能力，当着弗兰德和大师以及史莱克学院众人的面，他知道自己代表的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史莱克学院。所以尽管周围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体内的玄天功在压力之下运转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但他却没有流露出半分痛苦的神色。经过多年的修炼，再加上无数次磨砺和考验，唐三的意志力绝对不是一个13岁孩子所能拥有的。当初人面魔蛛魂环给他带来了那么大的痛苦，他都能够承受，此时又怎会轻易屈服？双拳在衣袖中暗暗攥紧，唐三脸色不变，神色间不卑不亢。伴随着玄天功的催动，身体周围逐渐浮现一层淡淡的白色雾气，释放出淡淡的清香。内力在高速运转的过程中，属于蓝银草的特性与魂力完全融合在一起。 这真是一个只有13岁的孩子吗？看得出来，他是在用意志力与自身实力结合，抵御着我施加的魂力压迫。可为什么直到此时，还没能让这孩子把自己的武魂释放出来？ 唐三的出色已经大大超出了智林的估计。人都有好胜之心，哪怕是魂斗罗也不例外。好胜再加上好奇，面对眼前的天才少年，智林不禁想看看这个孩子的极限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看着唐三微微点头，智林身上的长袍不再随着魂力而波动，而是静悄悄地恢复了正常。看到这一幕，他身边的另外两位魂斗罗也不禁惊讶起来。这三个人在一起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自然明白智林此时的魂力输出有多大，两位魂斗罗眼中不禁流露出了担忧之色。虽然他们知道智林肯定有分寸，但万一伤了眼前这孩子，总还是不好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